从前呀，有一只小兔子，它呢很想要离家出走。有一天，它对妈妈说：“我要跑掉了。”如果你跑掉了，妈妈说：“我啊，就去追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儿呀。”如果我是小鳟鱼，游来游去， 那妈妈就只张望到岸边等你。 如果我是小石头，在高高的山顶， 那妈妈就登上去，一步步靠近你。 如果我是小野花，开在春天里， 那妈妈就做园丁，让你更美丽。 如果我是小小鸟，翱翔在天际， 那妈妈就化作树，你家在这里。梦多远，路多长，你要翻出海去。别害怕，我的小淘气，妈妈在这里。 梦多远，路多长，家在你怀里。小淘气，我不害怕，因为妈妈你在这里。 如果你是小鳟鱼，我的网儿守着你。 如果我是小石头，我会在山顶迎接你。 如果你是小野花，我会让你更美丽。 如果我是小小鸟，我呀会落在你那里。 如果你是小鳟鱼，我的网儿守着你。 如果我是小石头，我在山顶迎接你。 如果你是小野花，我会让你更美丽。 是小小鸟，我会落在你那里。 梦多远，路多长，你要翻出海去。别害怕，我的小淘气，妈妈在这里。 梦多远，路多长，家在你怀里。小淘气，我不害怕，因为妈妈。